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掂着范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辫儿，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 7.6，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首都博物馆春节假期推出的《瑞犬望春风》生肖特展，吸引了许多观众排队观展，为各地游客提供了春节游京城的个性化选择。来听报道。 咱排队的观众确认一下，身份证都带在身上吗？ 从早上开馆开始，一直到下午2点，首都博物馆的北门聚集了许多排队的游客。虽然天气比较寒冷，但是看上去并没有打消这些观众观展的热情。这次展出的展品呢，基本上都是首博馆藏的与犬这一主题相关的一些展品。比如说，在这个展厅的正中央，一进门就是首博馆藏的汉代的带圈陶屋， 最终完成了家犬的驯化。 先生，当然您呀，我是北京电台的啊。您今天是特意带孩子来看这个生肖展的？ 对呀、啊，想让小孩子呢增长一些见闻。 不错是吧？ 是。 在这个展览当中呢，体量比较大的一个展品是清代的《狩猎图12通景亭》，那么也是反映了清代王公出行围猎的一个场景。首博馆藏的藏品呢，应该说是数量众多的，那么从其中去选择出，跟犬文化以及有犬的形象相关的一些文物，那么具体的挑选的标准是怎样的呢？现在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展览的策展人田新友。 传达的寓意呢，就是生肖文化它是吉祥文化，生肖符号它是吉祥的符号，它具有辟邪驱吉的这个含义，讲犬对人的贡献和人对犬的敬意。观众在参观展览呢，感官体验可能是他们的第一体验，也是最直观最感兴趣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春节假期，国家博物馆连续单日进馆观众突破了3万人次。今年春节，国博为观众准备的文化大餐非常丰富。考虑到目前来参观的游客人数非常之多，为了减少冬天早晨的排队等待时间，国博建议观众提前通过热线电话、网络等渠道预约，这样就能走专门的预约取票通道，大大缩短了排队的时间。匠心传承徐竹初徐强父子木偶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2个月，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漳州木偶头雕刻当中的代表性作品。学院与沙龙、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珍藏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精品展、回顾展的非典型展览。展览通过上百件作品带领参观者穿越回到19世纪的法国。白石墨庙青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展览正在北京花苑美术馆展出，展览以徐悲鸿旧藏齐白石作品为基础，同时配合展出北京花苑收藏的齐白石徐悲鸿作品，共展出精品70多件套。年画过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南滩头福建漳州传统年画精品展正在恭王府博物馆展出，展览共展出湖南滩头福建漳州两地160多件展品，其中有年画作品70多幅和雕版90块，内容以纳福辟邪为主，持续到3月9号。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了个温水。 主音一台，嘿，嘿。 花絮，梁山伯为祝英女白，哎嘿，梁山伯为祝英女白，嘿嘿，山对山来爱对爱，小河隔着过不腻来，隔开石头眉都土，花娇早起走过你来。 前面两首歌分别是苏云演唱的《迷渡山歌》和莫文蔚演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民歌当中常常有很多寂静抒情的描述，这种比兴手法我们的祖先在《诗经》的时代就已经在运用了。下面这首歌曲是由赵依怡演唱的《长相知》，歌词选自汉乐府中的《上邪》。 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接下来继续来到耳边的是阿卜杜拉演唱的新疆民歌《刀郎麦西莱普》。